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手解除疾苦，唯一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医途不负使命，医病医人正气凛然。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轻轻松松听节目，快快乐乐学养生，平平顺顺安晚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读人心，听医案，讲故事，传递温暖，传递健康。平顺人生带您走进真正的健康幸福晚年，有请中医守护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小曼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再一次和大家共同回忆那些故事。其实那每一天讲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非常的兴奋。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喜不喜欢听呢？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听。 那咱们就继续说。其实啊，人活着一辈子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的故事，是不是啊？也就是因为这些故事，它不仅仅呢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回忆，它也是见证了你曾经的辉煌啊，曾经的印记啊。是不是？ 对， 你比如说我啊，我不愿意说别人啊，就愿意说我自己。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说什么了？大家记住没有啊？我说了，我平凡的人生当中啊，凸现出一个人。谁呀？ 高人大胡子。 一个采药人大胡子，而且他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一句话，昨天我说了吧？四个字叫天人合一。可是这天人合一，我那个时候那一个小农村的娃子能听懂吗？听什么懂啊？就觉得很神。但是后来逐渐的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当中，甚至呢系统的学习中医的过程当中，能治好那些大病重病怪病的 啊，也包括大家一直听到宗皇耀尊，这一切一切都离不开这四个字，叫天人合一。 看来大胡子在您的人生中对您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那是啊，也恰恰是这四个字天人合一，我要跟大家说一句话，中医呀，博大精深几千年，养生治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要与大自然相通，啊，叫天人合一。你治病啊，你上当，你受骗，啊，你自己明白不明白呀？我这病和天什么关系？和地什么关系啊？你看我常说一个歇后语，啊，吃凉粉看天气。按规律办事儿，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不是老天爷教给我们啊，要根据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呢？对不对？说天那就是大自然，对吧？大自然有什么？金木水火土。人有什么？心肝脾肺肾。是不是对应的？还有呢，一年有十二个月，人有十二条经脉，一年有365天，人有365个穴位， 有都是对应的。 你看看，还有更简单的呢。你看大自然有那大树吧，那大树要老了，我告诉你什么多？虫子多。那人老了什么多？病多。 哎呦。 你看看是不是一一相通的呀？ 是，太神奇了，我觉得。 哎，现在的老年人，一个人身上得多少种病啊？3种、5种、7、8种以上，你说那病多不多？ 多。 都啥病啊？心脏病、冠心病、动脉硬化、颈椎病、肝脏是吧？哎，胆囊、前列腺。啊呀，胃肠道什么消化道，是不是胃炎、肠炎啊，肾脏、肾囊肿，多少种疾病，甚至有的人还长那瘤子。哎，所以送大家一句话，树老虫多，人老病多。你说你离开大自然了吗？就跟那老树是一样的。所以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呀研究这老年人的老慢病啊，不论是开方还是开药啊，我一定要想到一个事儿，叫整体。嘿，你别说，哎呀，都知道那西方医学，牙疼治牙，头疼治头， 脚疼医脚， 哎，你腰疼就治腰呗，是不这样啊？所以天人合一，也包括你啊，动刀手术的愈后，你都要去整体调治的，不能是牙痛就拔呀，是不是？哎呀，便秘我就吃什么泻药啊？哎呀，我拉肚子拉稀我就止泻呀？问问根儿在哪儿？你找到根儿了，你就找到病因了，你才能走上什么健康的这条康庄大道，也就是说，彻彻底底的把那病根儿就拔出来了。 哎呀，所以啊，我相信这次我们找到了您，大家的身体状态也一定会得到彻底的康复。那李老师，其实我还是对您的曲折人生特别感兴趣。接下来给大家讲讲呗。 好的，我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说了吧，我非常感谢这大胡子。所以呢，我就愿意的亲自给他带路去了哪儿啊？ 一个洞里。 老哥哥老姐姐，昨天的节目没忘记吧？叫鸡蛋洞。而且一边去一边聊一边学，那大胡子教会了我那么多那么多的啊，花花草草说都是药。都讲啥啦？ 止咳的。 哎呦喂，那柿子地。能治那打嗝。 对， 是吧？那刺儿疼叫啥了？叫金樱子。 啊，我奶奶吃了。 嗯，尿床的问题 对了， 没有了。 你小儿也可以呀、啊。 嗯。 哎呀，那小儿，那就三岁以内的尿床正常。 嗯、 你都五六岁了，六七岁你还天天尿，那都有问题。哎，你用点这金樱子，那、哎、你吃一吃，泡泡水，哎，他就治疗。还有那什么滋滋叫那个。 嗯。 啊，那叫蝉蜕。 嗯。 专治声音嘶哑咳嗽。 嗯。 你看看。嗯。为什么这些草药有那么好的效果呢？ 嗯， 哎，四个字告诉大家了，叫天人合一。你看看， 嗯、 所以我说了，我当年不理解啊，不明白， 太小了，而且还没接触过医学方面的。 啊，没接触是没接触、 嗯， 但是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呢，我把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了啊，是印，不是记、 嗯， 印在了脑子里。你看看吧，所以我小的时候还是很有灵气的、 嗯、 哎，另外呢嗯，在我心灵深处对大胡子是不仅是感谢， 嗯， 哎呀，那是十分万分的感谢， 对， 尤其我奶奶啊一直跟我说，哎呀，说好话办好事存好心，你看那大胡子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呢？ 是，所以您对大胡子心里是有感恩、 嗯、 而且还有崇拜之情、 嗯、没错。另外我想说什么，大家一定也想知道，你说那大胡子为什么就喜欢我呢？ 嗯， 为什么就对我那么与众不同呢？ 您活泼可爱呗。 你看看，其实啊这个原因呢很简单，我这人呢第一大特点勤快， 嗯， 啊，甚至哪儿勤快呢？不是腿勤快，是眼睛勤快， 嗯，眼里有活儿。 对喽，哎，再加上呢，喜欢帮助别人，啊，都说我心善， 嗯， 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哎，就喜欢我这一点，所以大胡子经常说，要学医呀、啊，必须得有品德， 嗯。 啊，你要这个人没有品德或者品德不行，你是不适合学医的。 哦， 哎，也就是说，你要品德不行的话，啊，你治不了病，救不了人，你反而呢，你会害人。 嗯， 你看看，而且，啊，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医者，你必须具有极强的悟性。 嗯， 哎，你看老百姓常说这孩子啊聪明， 悟性啊， 对喽。因为啥呢？因为你有极强的悟性，你才能把中医的发展不断地向前推进、 嗯、 否则的话你会拉中医的后腿。 所以当时大胡子就看中了您心地很善良、 嗯、对 咯，而且对医学是非常有悟性的。 哎，悟性比较强。 嗯， 啊，所以呢，哎，我对大胡子是十分的感谢，大胡子呢对我也是十分的宠爱、 嗯、 喜欢。你看看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琢磨，哎呀，我能为大胡子做点什么呢？ 嗯， 天天琢磨这些事儿。你看看、嗯，哎，我就想了，哎，不如帮他，他就是挖药收药嘛。 嗯， 那就不如帮他去挖点草药嘛。嗯，他毕竟是天天收药嘛，那草药一定对他很重要啊。 对。 所以我当机立断。 嗯。 哎呀，背着筐，那拿着铲子，上了后山，尤其呢。嗯，我跑到了那个大胡子啊，你那次带我去过的地方，啊，什么呢？就是我昨天说的，哎，那个柿子地那个地方啊， 嗯， 然后那刺儿疼那个地方，为什么到这儿来？因为我知道那儿有草药可以挖呀。 是。 而且大胡子说过呀，挖草药可得认真呐、 嗯， 可得仔细呀。你一不小心，你要把那根儿，你给弄断了，你前功尽弃。 嗯， 一分不值，你看看吧。所以我就来到了那个后山那个地儿，一屁股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挖挖挖。 嗯， 哎呦，一说到挖草药，那可不是谁都能干的事儿啊。为啥呀？有的时候那个一个草药的根，你说有多长啊，小曼？嗯、 多长啊？ 30厘米。 有。 40厘米，长的有50多厘米的。 嗯。 你说你得挖多深吧？50厘米的根，你得挖到70厘米。 那是不是 特别深呢？ 也挺不好挖的呀。 你想啊，一个半大小子， 嗯， 哎，他有多大力气？ 嗯， 是不是？ 哎，也就是说你得小心翼翼，用那小铲子一点一点的把它一层一层的，哎，那土一层层去掉。嗯，就说这次吧，我那一次就挖了一个小半天。 哟，挖好多吧？ 嗯，嘿，就不到十颗。啊，当然呢，你有挖断的了， 嗯， 哎，有挖整根的了。但挖完以后我发现，我刚要往回家走呢，哎呦，我这中指怎么这么疼呢？ 嗯， 我这一看，这指甲里满是土， 嗯， 土里还有血， 哎呦， 血土模糊，哎呦，我这越看越疼，越疼越不想看，怎么了？就是挖草药的时候，要到那个根部附近的地方，你都不能用铲子啦，要用手挖。 有您当时 用手抠 都没觉得疼， 哎，忘了疼了。 嗯， 你记住啊，人要干幸福的事儿。刀割口子不知疼， 哎， 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对吧？但是我是当时一心思想挖点药，做点好事，帮助这大胡子啊，所以当时怎么疼不知道。但是这一看到了，哎呦喂，你想想，那个 都血肉模糊了， 为什么它会出血呢？就是那个土啊，已经把你的指甲啊和你的指甲床已经分离了。 哎呦， 哎呦， 想想就疼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也疼啊，哎呦。 是， 但是呢，不一会儿那心里美滋滋的。 因为您能帮助大胡子了。 哎呀， 李老师，您这小的时候真的是没少吃苦啊。 哎呀，但是呢，当时我就拿着这十来根的小草药，一路小跑，蹦蹦哒哒的，就找到大胡子了。 嗯 啊，然后呢？哎，兴匆匆的把草药从那筐里拿出来，冲着大胡子说：“给你，给你，我挖的。” 嗯， 大胡子看看我的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哎，我还纳闷，怎么这么仔细瞅我这上上下下的呢？ 嗯， 然后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了几毛钱。 嗯， 啊，要给我，我说我不要钱，我是愿意给你挖的，我自愿。 嗯哼。 大胡子笑笑说：“哎呀，孩子，快拿着吧。嗯，这些草药远远比这几毛钱更贵。” 嗯， 然后呢，大胡子又赶紧拉着我的手，又看了一遍。 嗯， 一个是看我的手，也是看看我的手臂呀，然后脚啊腿又看了一遍。嗯，从刚才他的药筐里拿出来几颗药，递给了我。 嗯， 我这是干啥呢？然后说。嗯，老大呀，四眼儿啊， 嗯， 你都知道我小名叫四眼儿啊， 嗯， 你这个草药递给我的药啊，这个草药叫防风， 嗯， 啊，干啥的？专治瘙痒的。 哦， 什么瘙痒？风疹瘙痒，你赶紧拿过去吧，用水熬一熬，去洗一洗，熏一熏。 嗯， 你呀，你要起那鬼风疙瘩了。 嗯， 哎，你会带来瘙痒，鬼风疙瘩。我说我现在哪有疙瘩？你看，挺 好的 呀。 嗯， 结果我也不信呢，那不信，那他要给你，我就拿着草药，嗯，拿着几毛钱，还蹦蹦哒哒的就回家了。 嗯， 哎，回家了，天快黑了，我就把大胡子这个事儿，啊，说这个药又熏又洗的，我也没当回事儿。 嗯， 洗啥呀？也不疼不痒的，可是刚要上床，把衣服已经脱掉了，刚要上床，一脚踩在那炕沿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脸上发热。 嗯， 哎呦，热辣辣，火辣辣，然后我就摸一摸，挠一挠吧，坏喽，这一下坏喽，哎呀，这把我痒的，哎呦，哎呦，不行啊，然后这脸上一挠，身上也痒，然后后背也痒，全身就挠开喽。 哎呦， 结果我这一挠，哎呀。被这个老妈看见了，一看我这脸，哎呦，都苍起来了。我说怎么了这是啊？哎呦，怎么这么痒啊？怎么回事？我就一边抓一边说。 嗯， 你说抓成什么样了？ 嗯， 不挠出血不罢休。 哎呦， 必须挠出血。 嗯， 结果你说都挠哪里了？ 嗯， 脖子、大腿窝、 嗯、 大腿内侧，啊，然后腋窝，然后这肋下。哎呦喂！结果是，哎呀，这整整挠了大半夜。 哎呦，那您没用大胡子给您的方法吗？ 你听我说呀，这一宿是熬过来了。 嗯。 第二天，我的奶奶、我的老爹、我的老娘一看我这脸呐， 他搭了一圈， 嗯， 肿了，又红又肿，然后他胳膊腿儿都跟那血葫芦似的， 嗯， 哎呀，那还没结上痂一宿啊，有的红，有的肿，有的刚刚结痂， 血淋淋的， 对呀，老百姓叫啥？叫苍起来了， 嗯， 这肯定是病了， 对， 这怎么办呢？嗯。那农村你说别说你这养啊，你就任何一个疾病第一想到的是啥呀、啊、 吃点什么小药， 就吃点这小片药小丸药给你一吃， 嗯， 对不对呀、啊、嗯，那想到的那些土郎中什么的，然后呢该用的偏方呢这方那样都用上了。 对， 我老爹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 办法？我家有个点烟器。 点烟器？那个时候就有点烟器吗？ 你看那土坯房啊，啊，在屋里那个梁上挂了一个啊轮轴，啊，这轮轴上缠的什么呢？我一说老年朋友应该有印象，就是用那艾蒿啊，啊，然后这个捡回来，嗯，把它呢晒干，把它呢拧成了艾蒿绳， 嗯， 哎，卷成一个轴，就垂在那个屋子的梁下，然后夏天呢，哎，每一天都给它点着的。哎，谁一个抽烟来一个朋友给他点烟，这个时候我爸说把那个啊拿艾绳给他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呢煮一煮，水泡一泡，用那个水擦身子，但也不知道当时啊我这老爹跟谁学的这绝招，哎，泡一泡，拿那破毛巾破抹布在那水里，哎，投了几下扭了几下，然后就像我这脖子啊腋窝啊大腿窝啊，哎呀肚皮啊，那哪儿痒就擦哪儿，哎， 当时擦上的感觉怎么样？疼吗？ 没那么快，擦完之后就由那大背就给我包上了。 嗯， 哎呦，这一包上不一会儿就感觉，哎，这身体热乎乎。 嗯， 哎，好像没那么痒了。 哦， 哎，就缓解了，挺好。这不到一个小时啊，这又开挠了。 嗯， 又痒又来了。 嗯， 这咋办呢？这又没办法了，你再擦它也是缓解呀，它去不了根儿啊，这咋办？哎，那我老娘又出了一招。 嗯， 什么招呢？哎呀，你告诉我那二妹妹，快，花儿啊，把那个橄榄油拿来擦试试。 橄榄油？ 没听过吧？ 没有。 哎呀，就是现在那个海里那个蚬子，那大蚬子、黄蚬子那壳， 嗯， 里边呢那加工出来那一种油， 嗯， 干啥用的呀？老哥哥老姐姐，还记得吧？那嘎了油不就是防止那手裂吗、 嗯、 脚裂吗？裂了口子用啥呀？啊，过去那农村的干活哪像现在呀，随时随地给那手来擦点润肤油，擦点润肤露、 嗯、 那个时候的润肤露就是那嘎了油、 啊、 哎，我娘说，哎，把那嘎了油抹抹试试，结果就像我那个红啊破了出了血的那些个啊疙瘩就往上擦呀，浑身擦啊，上邻居家借继续擦， 嗯， 擦完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那嘎了油啊，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味道， 什么味道？ 完事不是香的味道， 嗯， 那不知是什么味儿。 那您那痒缓解了吗？ 你看，全身擦了一遍呢，然后再用那被再包上，再缓一会儿，再看呢，折腾来折腾去，一会儿用这个，一会儿用那个，凡是能缓解， 过一会儿还是痒， 哎，还总是能止痒那么个十分二十分呢，三十分呢，完一会儿又来。 哎呦， 嗯，凡是结了痂继续挠，啊，嗯，痂挠掉了出血了，哎，然后再结痂再去挠，就反复那么挠。那后来咋办呢？我这奶奶又出招了。 嗯， 我那奶奶厉害，嘿，怎么厉害呢？她习惯性的抽烟，她不是抽那卷烟， 嗯、 烟袋锅知道吧？ 嗯， 黑黑的烟袋锅，不长，有十几厘米，然后就大口的吸上几口。然后就然后啪拖在掌心上，然后两个手掌再搓一搓，黏黏糊糊啪就抹在了我那痒的位置， 嗯， 然后再抽几口，再哭咔，再吐，再抹。嘿，我这奶奶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就给我上下擦，后背前胸就开始擦。 那缓解了吗？ 擦完之后能缓解个十分二十分三十分的， 嗯， 哎，还真好用，能缓解。其实我现在想起我奶奶吐的都是啥呀，你知道吗？ 口水。 有口水还有粘痰呢。 啊， 哎呦喂，连唾沫唾液啥都有，里边还有烟袋油。 有。 这不烟袋吗？ 嗯。 那过去那人你说你这痒了红了肿长个疖子就用那烟袋油一抹呀。 嗯。 哎，那些尼古丁有杀菌作用。 你看我那痒，所以说它能缓解呢。哎，原因也在这儿。 嗯。 但是呢，那不到一个点儿，它又来了，谁来了？奇痒无比又来了。 哎呀！ 所以在我这个时候又一次痒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脑子就醒喽、 嗯。 我说大胡子跟我说呢，那几颗药呢？赶紧去，老娘，你赶紧煮一煮，我熏洗。这个大胡子告诉我了。 哎呦，养了一宿您才想起来呀。 结果我奶奶你真生气假生气的一半、嗯、各一半，然后说你这臭小子满脑袋就是这点事儿、 嗯、 你告诉你的事儿你怎么又忘了呢、嗯、你看看。 嗯。 哎，结果呢把那又熏又洗，哎，那真是个灵验呐、啊 嗯、 那可不是说比那烟袋油那唾沫可是好用多了，抹上之后 就不痒了、 哎。我跟大家不吹牛说三分钟止痒。 哎呦！ 但是关键是呢，一个钟头过后， 嗯， 他也没再复发呀。所以说我奶奶这就开始嚷嚷了：“嘿，这人真是高人呐、 嗯， 这医术肯定不一般。” 嗯， 哎，我奶奶这么一说，医术不一般， 嗯， 哎，还是个高人，还治了我的病。你知道我咋想的吗？ 怎么想的？ 嘿呦，那我可得跟这大胡子得多接触， 嗯， 多学习， 嗯， 哎，多请教。所以后来我就有事儿没事儿啊，哎呦，我去采药，我多采几次药， 嗯， 哎，你看看吧，然后多送几次药，但是呢，哎呀，每次都受伤， 嗯， 你说这个怪不怪呢？那次是指甲破了出去，哎，你偶尔一次就是腿受伤划了一道口子，要不是那鞋呀就刮了一道口子，有的时候那鞋呀鞋帮都跑掉了， 受伤家常便饭的事儿了， 家常便饭， 嗯， 嘿呦，次次回来都挨骂， 嗯。 哎呀，你这老大，你这一天逃哪儿去了又啊？那鞋帮怎么又跑丢了呢？ 嗯， 你看看，但是呢，跟大胡子接触这段时间呢，从大胡子那嘴里知道了更多外面的事儿，外面的新鲜事儿。其实，在以前我的脑海里，只懂得捡鸡蛋、捡鸭蛋， 嗯， 给那猪菜采猪菜， 嗯， 哪有这么多听到这山外的事儿， 嗯， 精彩的事儿。还能挖药，那药还能治病，还懂什么懂啊？ 嗯， 所以当时我就蒙上了一个事儿，心里啊、嗯、有个新的想法。哎呦，这大胡子天天教我这些新鲜事儿，你说他永远不离开， 该多 我们村， 嗯， 该是多美的一件事啊！ 嗯， 但是呢，话说回来，你人这个，嗯，心事儿、啊、哈，往往都是。事与愿违哈， 是。 有一次等我找到胡子的时候，上他那驻地，哎，扑了个空。 嗯。 大胡住这屋那行李哪儿去了呢？而且还有点行李不多，都收拾了。 嗯。 该捆的捆，该装的装都装好了，人呢？哎呦，怕啥来啥。 嗯。 所以我就上集市找他吧，啊，一找他，我就问大胡子你要去哪儿啊？ 嗯， 他说我过两天就要离开这个村了。 哎呦， 今天是最后一次收药。哎呦喂，当时我那心里啊，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嗯， 然后我就问他呀、 嗯， 我说你什么时候再来呀？哪天来呀？还来不来了？大胡子只说了一句：“我采药人四海为家。”等到三年药成日，定是我来收药时。哎呦喂， 三年， 我说这可不行啊。 嗯。 所以我当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跟他走。 跟他走？ 嘿。你不走吗？你走，我跟着。我想到山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我就跟大家说啊，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谁都有几个新鲜的想法、 嗯、 特殊的想法，而我的想法就是跟大胡子有这样一个要走出山外的想法。 可是当时你还是一个小孩子， 嗯， 你家里人能同意吗？ 所以接下来面对的就是一场家庭会议， 嗯， 挨了两次揍，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抉择。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 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哎呦，你看说着说着这唠叨这么多啊，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 嗯， 喜不喜欢听呢？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听。 哎呦， 嗯， 那咱们就继续说。其实啊，我想说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要出去见识见识吗？ 嗯， 我就要去溜达溜达吗？ 嗯， 再一个我已经学会采药了，认识药了，我就想跟他再学一学嘛。 嗯， 听听他讲讲山外的故事有什么大事儿呢？ 嗯， 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可能是小孩子想的 比较 太简单了。 嗯， 哎呦喂，跟家里一说，家里这火药味儿啊一下子就给点着了。先是我老娘说，你一个四眼啊，你可是你们姐弟当中最懂事的老大呀，你想走就走。 嗯， 接着我爸爸说了一句话，咱可是庄稼汉呐，啊，庄稼汉就老老实实种庄稼地，想什么外道啊。 嗯， 哎呦，我老爹一说话，这我娘一说话，我就没忍住。你说我说啥了？ 说什么？ 小声说的啊，哪敢大声说呀。我说咋的了？留下来有什么好啊？ 嗯， 饭都吃不饱，不一样受穷吗？ 嗯， 你说我这胆子不也不知道哪儿来的、 哎、 啊，我这话一说可不得了啊。哎呀，我这奶奶也不高兴了。 奶奶也不支持你吗？ 哎呦喂，看我奶奶脸色就不好了。然后我爸就是开口就骂，哎呦，你这是让谁给你灌了迷魂药了？ 嗯， 老李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逆子啊？ 嗯， 哎呦，当时我是，平时我跟大家说，我是非常惧怕我老爹的。 是 啊， 您说过，尤其他的眼神，你都特别害怕、 哎。我老爹很少打人。 嗯， 啊，其实我家吃饭，我老爹都很少跟我们姐姐、弟弟、妹妹在一起吃。 嗯， 兄弟姐妹，因为我爸那严肃劲儿啊。怕影响孩子吃饭，所以他吃饭的速度基本上是三五分钟吃完了，然后让给你们。 哦， 所以很少打孩子，但是骂孩子也不多呀。 嗯， 结果因为我这个想法，就开口就骂。 嗯， 逆子，你看看。哎呀，然后说你知不知道啊？有一句话，你奶奶总说的，爹妈在不远走啊。 嗯， 而且是，哎呀。让我奶奶也生气了，我奶奶也不帮我了。 嗯， 啊，结果这个时候我一看，我奶奶都不帮我了、 嗯， 我真的就像那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有帮忙的人了，我这脑袋就耷了喽。 嗯， 接着我奶奶就说话了，怕我爸爸打我呀。我奶奶说话了，哎，一边往我身边凑，一边说：“我告诉你老大啊，这个家你是老大。” 嗯。 你走了，你弟弟妹妹咋办呢？我一看我奶奶眼神，还一边往我这边走，还一边看着我老爸。 嗯， 哎，那意思，我跟老大说，你就别掺和了。 嗯， 哎， 他爸爸打你。 然后过来呢，还一边拿那左手，我奶奶左撇子、 嗯、 来拍打我的屁股。 嗯、 哎呀，哎，装使劲，咬着牙，瞪着眼，啪啪拍。哎，我一看奶奶也怕爸爸发大火。着大急，哎，他来救急来了。我当时我一感觉这奶奶也没使劲呢，也不疼啊，啊！但是我心里明知道啊，这全家人真的都是动真的了， 全部反对呀。 是的呀， 嗯， 哎呀，然后我就看呢，我奶奶那两只手就发抖了， 嗯， 啊，岁数大了嘛，发抖了。然后我妈妈又过来了，就劝我奶奶， 嗯， 但我奶奶手抖了嘛。我告诉你老大，你看你把奶奶气的， 嗯， 你要把你奶奶再气犯病了，我告诉你，你爸不会饶你的。 哎， 这回我妈这一句话本来是劝奶奶的， 嗯 啊，结果把我老爹又给 惹怒了， 火又给点着了。因为那手一抖，我爸一看见，这一下子我这老爹呀，就像那生气的老虎一样，狮子一样，就大喊了一句：“你这小兔崽子，我还治不了你了！瞅你把你奶气的，有种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说着就把那农村的地下都是土地啊，然后他也没什么鞋，然后就里屋外屋就穿着一双破拖鞋嘛，朝拿着那个拖鞋，我记得还是胶皮做的，哎呦喂，朝我这头上劈头盖脸就打过来了，哎呦喂。一边打一边说：“小兔崽子，你给我跪下！” 嗯， 一边喊一边打：“跪下！” 嗯， 哎呀，你说我呀，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真是啊，这个犟啊，倔呀、啊。 嗯， 哎呀，虽然没打过几次哈、啊，我这倔脾气，现在反正有的人也是说：“老师啊，犟啊，确实就那么打也不跪。” 嗯， 你不跪，那我老爹能 更生气了呀。 他能停手吗？他不会停手的呀。所以当就是一脚， 嗯， 就踹我那屁股蛋大腿那儿的一脚，就把我踹跪下了。哎呦，这会我让你走，小兔崽子、 嗯， 我看你走不走。一边打着，一边骂着，一边气着，然后一只手就指我妈， 嗯， 赶紧他弟弟妹妹都领那屋去， 嗯。 那意思不让他们看呗，弟弟妹妹都哭成一团了， 害怕呀。 是的呀，这个时候我奶奶又说话了：“振生啊，我看你再给我打一个。” 嗯， 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能往脑袋上打呀。 嗯， 打屁股还不行吗？过去老人家都知道，打孩子是不能往头上打的。 是奶奶是真心疼你了。 哎、是的呀、 嗯。 然后奶奶又说了：“你小的时候，我打过你吗？”我打过你的脑袋吗？ 嗯。 奶奶一说话，爸爸这手啊，就放缓了速度。 嗯。 哎，也逐渐就停了。然后奶奶又说：“振生，赶紧回你屋去。” 嗯。 结果老爸说：“妈呀，你就别向着他了，他要翻天呐，让你上你那屋就上你那屋去呗。” 嗯。 老大，跟你爹说一声，你说你不走了。啊！ 您就赶快说吧。 我这低着头，我是不会说的，不会说的。让跪也不跪，让说也不说。 把您打成这样了，你还不…… 这时候我爹一脚门里，那时候有门槛子、 嗯，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等我明天怎么收拾你？ 嗯， 让他跪着，不让他睡觉，跪一宿。其实能跪一宿吗？我爸爸一回他自己的屋，我奶奶一定是会让我上床睡觉的，这心里都有数。 嗯， 哎，结果我爸爸临走了又说一句话。等明天找你算账。 嗯， 哎呦喂！等到第二天早晨，端起饭碗刚要吃饭的时候，我爸爸都是盘腿坐啊， 嗯、 那是有炕桌子，长方形的。哎呀，那桌子我记得老很沉很沉的。 嗯， 哎呀，我爸问四眼啊，怎么想的呀？不走了吧？这个时候呢，我也拿着饭碗，也耷了个脑袋，我也不说话，啊？还没想明白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不敢看我爸爸、 嗯、 我瞅我奶奶一眼，我说奶奶能帮说一句话， 嗯， 因为奶奶知道啊，我一定还是想走的， 太倔强了。 结果我一瞅我奶奶，我爸爸就明白了， 嗯， 那不用说话，一个饭碗连饭带碗撇过来了。 哎呀， 你知道哪儿撇过来的吗？ 嗯， 照我的前脑门就扔过来了。 扔到您了吗？ 哎呀，小啊，岁数小，伶俐啊、 嗯、 哎，这脑袋一歪， 躲了， 就打到后墙上了、 哎、 对，饭呢，那碗是稀零八碎了，那饭也粘在了一墙、 嗯、 哎呀，你记得那是啥饭？那高粱米饭带皮的， 嗯， 黏黏糊糊的，又是饭又是不是饭，又是粥的，红红的，又开打了、 嗯、 结果这饭碗没打着，躲过去了吗？ 嗯， 哎，我这老爹，你没打着，这又生气了，气上加气。哎，小兔崽，你还躲过去了？ 嗯、 结果这一个高就蹦地下去了，朝起那地下那条子疙瘩。 嗯， 条子疙瘩知道吗？那过去扫院子是扫帚， 嗯、 是吧？扫屋里地的这是笤帚疙瘩。哎，然后就转起了那个这扫帚那一面，把那把转过来，照我这脑袋屁股又是一顿打。 又挨打了。 哎呀，我奶奶一看呢，这怎么还打不完了呢？你啊，振生，你要干啥？那孩子小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嗯。 我奶奶就把我爸爸的手就拽住了，然后呢，就小声在我爸爸的耳朵那儿就说了几句话。振生，有啥事不能好好说？你打能打明白吗？ 嗯。 结果我爸还是不停地往上上。结果奶奶就不是小声说了，就开始大声喊了，振生，我告诉你，你要把我的大孙子给我打坏了，我告诉你，我拿你试问。 哎呦，李老师，您小的时候真是倔强啊，你真是把爸爸给气成什么样了呀。 嗯，结果打是不打了啊，可我爸又说了一句话，出了一招啊。 什么招？ 老大不是爱走吗？不是还想跑吗？啊，把那拴狗那个链子，把他腿给我拴住，把他锁到那屋去，仓房去。我告诉他不能给饭吃，连锁他三天。结果就真的就把我锁上了。这时候奶奶也真没招了，那凡事是不打了吗？ 对。 哎呀，告诉我娘不给饭吃。其实我知道，关上几天我也饿不着，我有奶奶呢。但是这咋办呢？ 走不了了呀， 你走不了了、你锁在屋里不能动。我记得那仓子里有一个叫柱脚啊，哎，那房梁下面有个柱脚，就给锁在那儿了，一动不动。你看，然后呢，能真饿我吗？然后老娘啊，送个窝窝头，送点稀粥。哎，但是我有心眼儿啊，我不吃。我就不吃。 还挺倔呢。 我娘说，老大，快吃点吧。我说我不饿。为啥呀？让我娘传话。哎，他一定会告诉我老爹，这老大将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之后赢得同情心吗？就把我放了吗？ 小的时候就这么有智慧。 你看看，但是我奶知道不行啊，我得吃我奶的呀。哎，跟我奶使个眼神，给我点给我点，等我妈妈不在的时候。结果我奶偷偷摸把那窝头拿了，哎，我偷偷摸就吃了。吃的是吃了，我跟我奶奶就说，我说奶奶，我还想去，怎么办呢？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最终又想出来一招。 什么招？ 我奶奶给我送饭来的时候，哎，老大呀，快吃饭吧。我不吱声。我装病。结果奶奶又喊，老大，老大，快吃饭。我还不吱声。第三声，老大，怎么了？我说奶奶呀，我肚子疼，疼死我了。 装病。 装病。 让奶奶心疼。 哎呦，疼死了，快点，奶奶救救我。我要死了吧。其实我当时真的声音我都变了。结果奶奶急了，我奶奶是小脚啊。哎呦喂，然后就叫那个邻居家赶紧去上地里把那他爹他娘找回来，把钥匙拿回来，快点，老大病了。你看看，哎，不一会儿把那钥匙就拿回来了，把我打开了。打开了那我那奶奶就进来，哎，把我那锁链子打开。我说奶呀，我没病，我还想走。我奶奶，你这犟小子，你咋这么倔呀？你看看，说着我就给奶奶跪下了。我说奶，我一定要走出去看一看，没别的想法。一边磕头一边说。我奶奶一看我真的要走，拦不住啊，把手就伸进那裤腰里边的夹层啊。 干嘛呀？ 拿出了3块钱。说，四眼啊，这钱呢、拿着别饿着。知道你在家老大照顾妹妹，你有那个心，但是人在外得靠自己，别饿着。记得早点回来，奶奶这把年纪了，不一定哪天就闭上眼睛了。 真好。 当时我说奶奶呀，你可别乱讲啊，您会等我回来的，我还记着给你得买那红花袄子呢。我还记着给你买那水果糖呢，还有那个大饼吃呢。说着说着我就转身了，但是我转身的是转身的那农村的院子长啊，走着走着我边走边回头，我就看我奶奶在那低头啊，低着头，那手还抹眼睛呢。我一看，这肯定 奶奶是哭了。 结果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我又跪下了，在院子里给奶奶又磕了三个头。当时我是真的啊，含着眼泪呀、啊，控制不住啊，磕的三个头，啊，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啊，我可能是不孝了， 哎， 但是我真是没别的办法呀， 嗯， 就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让这个家还这么穷啊，还这么受冻挨饿呀。所以说到这儿，我一扭头，一路小跑就去找大胡子了。 嗯，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等到我跑到大胡子师傅那里呢，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赶着马车走了 啊。 哎呦喂，这咋办呢？咋办？我知道他向哪个方向走，啊，所以我就朝他那方向去追去撵，啊，而且我一边追一边喊，但是喊又不敢大声啊，怕啥？怕邻居看见，怕呀周围这叔叔大爷看见，啊，但是我知道胡子师傅一定没走远，我就使劲追，使劲跑，你看，结果我跑到什么程度？哎呀，我这一只鞋都摔飞了。 哎呦！ 嗯，当时啊，嗯，只有一个想法，只要把这大胡子这马车追上，那我比什么都强。 嗯， 我的想法就实现了。嗯， 那您 结果一边跑一边喊的时候呢，嗯，已经跑到这村外头了嘛。啊，哎，胡子师傅就听见我的动静了。 嗯， 哎，就我就听见吁一声。 嗯， 这不是把马车就停下来了。 嗯， 然后就借着那一点月亮的光回头一看，哦，这不四眼吗？ 嗯， 你怎么穿一只鞋呢？哎呦，你那脚怎么还出血了呢？那你说你光脚跑它能不出血吗？ 嗯， 哎呀，结果大胡子一看，嗯，也没问什么， 嗯， 就全都明白了。胡子师傅呢只问了我一句话， 嗯， 你不后悔啊？ 您怎么说呢？ 我说我不后悔。哎，紧接着胡子师傅就把我抱上了车，而且呢我用他那个破袋子把自己全身都蒙住了。 您蒙住干嘛呀？ 哎呦，心里怕呀，怕那农村不像城市啊，都认识， 嗯， 一旦再碰这个人再把我拉下来，再不让我走，都满脑就这一件事。 嗯， 哎哎，所以那这车一边走一边颠儿，是吧？当时我就想，哎呀，你说我这爹，我这娘，我这奶奶，我这弟弟，是吧？不敢想，一旦想，你说我再舍不得走咋办？ 嗯。 所以随着大胡子这个吆喝声，啊，我就知道，哎，这好像离村子越来越远了，啊。我也知道自己的选择，可能不是正确的， 嗯， 也可能在外面坚持不了几天， 嗯， 哎呀，没准几天就跑回来了， 嗯， 但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啊。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一走就几年回不来呀？ 哎呦， 所以这满脑子就是胡思乱想， 嗯， 但是我记着当时我是咬着牙呀， 嗯， 流着泪呀，啊，我就在想，也就在默念，啊，用现在的词儿叫默念， 嗯， 我一定要努力， 啊，干啥？要赚钱， 嗯， 让家里的日子要过上好日子。 哎呀，李老师，这一次应该是您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离开村子是吧？ 哎呀，没错啊。嗯，为什么说，嗯，坚持不懈的，要斩钉截铁的，而且呢，哎，要冒着这种这老爹的这个暴打， 嗯， 还要坚持到底呀， 嗯。 这就可能是就是我的性格吧， 对， 啊，可以说，啊，我这打小长这么大，啊，不仅是第一次离开家，啊，也是第一次和一个陌生人一起同行啊， 而且还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我知道啊， 嗯， 家里弟弟妹妹，啊，尤其我那奶奶，嗯。你别看我老爹打我，他们都不会放心的。 嗯， 哎，因为我是老大，我能理解我爹打我的用心， 嗯， 老娘的用心，奶奶的流泪啊，是吧？所以呀，啊，回想起来，真的是我一生当中唯一一次的不听话， 嗯， 而也唯一一次的毅然决然。现在呀，啊，小曼， 嗯， 哎呀，回想起来，到了这把年纪， 嗯， 啊，我自己呀，也真的彻彻底底的明白了，啊，明白什么？还是那句话，父母在，不远行。 嗯， 真的。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你的父亲母亲啊，一旦到了花甲之年， 嗯， 或者是过了花甲之年，真的他的身边。要有一个伴儿啊， 嗯， 是这样吧？ 是啊， 嗯，因为啥呢？年龄大了，没能力了，走路走不动，甚至筷子都拿不起来，是不是啊？所以古人怎么那么智慧？ 嗯， 父母在，不远行，也就是说呀，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呢，啊，那歌里唱的多好啊， 嗯， 揉揉背，刷刷筷子，洗洗碗， 常回家 啥意思？ 看看 对喽。但是古人又说了，后面还有话呢，父母在，不远行，行必方， 嗯， 方方正正的方啊，那这个又是什么内涵呢？也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没到花甲之年， 嗯， 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如果你真的走了，走出去了，啊，在外面学到了真本事，你一定是会做大事的， 嗯， 你会哎，把自己打造的方方正正， 就像您一样。 你看看， 嗯， 所以我想说，啊，中国的孝文化呀有很多种， 嗯， 啊，但是父母要真的年纪大了，啊，父母就需要，嗯，啊，儿女做一件事，什么事儿？陪伴， 嗯， 对吧？ 是。 你看，少年夫妻老来伴， 嗯， 可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哪有那老夫老妻手挽着手一起唱着歌走的， 嗯， 不都是有先有后吗？ 对， 到最后就没了伴了。但是古人又说了，哎呀，嗯，养儿能防老啊， 嗯， 可是现在的儿子女儿也都远行了， 也都好多在外地工作呀，上学呀， 行必方没理解透啊， 嗯， 啊，也是说你父母的年龄决定了你行与不行啊，走与不走啊。哎，我那个年龄段呢？ 您还很小。 对喽。 爸爸妈妈年纪也 都，哎，没 大， 没到那花甲，嗯，啊，60岁。 嗯， 你看看，所以确确实实，我这次出行，啊，是我唯一一次，是我唯一一次的不听话。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次不听话， 嗯，改变了你的命运，也改变了家庭的命运。 我长了见识， 嗯， 也可以说学到了本领，所以就像，嗯，大胡子说的那样，嗯，天人合一。还有呢，嗯，就是你呀，在这一方土地你能学到本领，你再换一方土地，你会学到另一方土地的知识。 嗯， 这叫啥？人挪活，树挪死。 所以多走出去，多看一看，还是有必要的。 对喽，但是别忘记刚才说的话呀，人老了需要伴， 嗯， 哎，这伴干啥呢？